看他听过意思要骂了他，夫人呐、啊，驸马在朝全是他，这满朝文武。

我断你家中必有妻室儿郎，这本是一曲戏言，何必再讲，但愿你们一 秦香莲与他对刀， 香莲上堂 来了，那定主见我把聪慧 陈世雷上前治罪夫一人， 相爷我过了，见强人气得我要跪呀跪，呸！我走至近前用手推他一声，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，你不要装痴呆。若无其事，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去公主，你偏机灵取妻乱夫婿。第二罪，自相荣华忘却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。第三罪，杀妻灭子，你的含妻一死，你这无情无义让子后心。你真是忠不忠，孝不孝，仁不仁，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？你还做的什么人呢？文不知犯了王法，当鬼灵儿。如今你来到开封府，当相爷不饶，你个不义之人。 敢将我高公堂之上秀发 我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，你身上穿的是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怕的恼，岂敢不过将你打。 玉素叫你命难逃， 大恩陈世美特狂傲，咆哮公堂犯女条，你命韩妻去寻妻，开封大堂还不着。 我差韩妻，你们谁知晓？ 先有相连亲口报， 他胡言乱语难自证， 先有你的杀人。 我要一本 内先打个官司告上城。 纵然有人将我告，敢把我当朝驸马，怎堪笑？ 满说你是驸马刀，你就是奉子龙孙我功劳，这鬼子手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上在红亲不能当，臣驸马 包明虎， 臣师妹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最难饶，怒气倦了臣师妹。 Yeah. 到。哦，皇姑不在紫池姑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那短腿姑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哪？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刑。 驸马犯了何等罪，因何叫他受刑？ 秦氏相连将他刀杀妻，弟子罪难容。 既然有人将他 这门官司难开，想回过头来把项链交。 相爷唤我为大条， 近一年不才交，仗作黄国龙晃叫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枪？ 是 讲的是真理，你批评拷打李姑姑， 我今要打香莲你，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， 要打要打我是要打， 不能不能你不能， 你随我打本见我才 很有理，哪怕见朝廷我让你先行， 好人竟敢顶撞我，倒叫本宫怒气生，吩咐宫人暂停也请来我 断我们母子情，我的小娇儿啊， 我太伤心。 正莲呐！啊！